咁啊，同时在呢个人类之中，佢每日咧遭罪最多嘅就系呢个杀害，因为一般人啊都系中意咧食呢个鲜味啊，咁啊每食一种肉类都要新鲜，甚至无咧即使系雪藏嘅，佢都话唔新鲜啊，一定咧要睇到或者自己亲手咧杀死对方，然后即刻烫好，即刻咧煮嚟食。佢话咁样咧，嗰味道啊，先至系新鲜，系另些唔同嘅。咁啊，既然咧每一个人佢每日为一个口腹都杀去好多嘅生命，咁啊，如果一生一世咁啊积累起嚟啊，就系呢种杀业啊，的的确确咧，真系啊唔简单。积积埋埋啊，可以讲咧，好似一个高山咁高啊！所以古德讲，佢话千百年来就满累根，佢话冤心堆如海啊，恨难平。你欲知世上刀兵劫啊，都但听曹门夜半声。咁啊，千百年以来，我哋啊呢个碗里边啊，所有嗰啲鲜味啊，好食好饮嘅羹汤，从边处嚟啊？都系杀害对方嘅生命啊，然后先至得到咧一时间呢个嘴咧所得到呢个鲜味。咁啊，唔得今日如此啊，千百年啊都系做呢个杀害之业。咁啊，嗰种嘅冤孽咧，深到如大海啊！嗰个冤心都如海啊，恨难平。咁你欲知世上刀兵劫，点解世界上咁个刀兵打仗，你杀我，我杀你咧？总之从古到今，有呢个文，有呢个人类嘅文化历史以来，历朝嘅转变。人与人，国与国，所谓刀兵战乱啊，几千年来都无时或息啊，点样得来啊？就系由于我哋生生世世啊，彼此杀害各种嘅冤恨啊，唔曾平息，所以话欲知世上呢个刀兵战乱嗰种嘅劫数啊。你就但听屠门呢个汤猪汤鸡汤鸭啊，嗰个地方呢个半夜咧，嗰种啊所谓鸡鸭猪牛羊啊被杀嘅时候啊，发出嚟嗰种啊凄惨嘅音声啊，你哋知得点解世界会打仗会战乱？例如《楞严经》讲啊，个人死就为羊，羊死就为人啊。彼此互为食搭，咁啊，你杀一只羊，你食羊咧，好啦，咁日后咧，从因果律嚟讲你就堕于做羊。咁佢被你杀啦，所话佢呢个心嘅冤恨难解啊，咁啊，佢做人啦，咁啊，你做人杀羊，即系杀佢咯，咁啊，日后你堕于做羊啊，佢做人咁啊，照样杀你。咁啊，于是冤冤相报啊，何时了咧？所以众生的罪孽之中，其中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个杀害之罪。所以《地藏经》啊，真真正正啊，就是教我们的人，唔单系知一我，你想明白这个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果的理论，我们就要大孝啊。所谓大孝者，就唔单系孝顺自己的父母。亦都是孝顺一切众生，若是我哋孝顺父母，你就唔好杀害众生嘅生命嚟到供养自己个父母。你孝顺一切众生， 解冤释结，唔好结呢个杀业嘅冤仇，咁你就唔好杀害一切众生，你就孝顺佢，你要尊敬佢，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者皆可以成佛，只不过彼此罪业唔同，所以感报就有分别而已。咁啊，既然彼此罪业唔同，所受嘅报应唔同啊，咁啊，我哋见到佢过于呢个速度，我哋对应该要爱护，就唔好杀害，再结冤仇。例如呢个《梵网经》里边讲，即系菩萨戒本啦，作为一个行菩萨道者，咁我哋经过任何嘅地方，若是见到嗰啲牛啊、羊啊，或者鸡啊、鸭啊，其他嗰啲猪啊、畜生，我哋都要同佢皈依啊！我哋就要停下来，咁啊对住佢，咁啊念皈依法、皈依法、皈依真啊，皈依法就不堕地狱啊，皈依法就不堕饿鬼，皈依心咧就不堕畜生啊，皈依法两足尊啊，皈依法灵欲尊啊。皈依僧咧，众中尊，咁啊为佢念三皈依，而且仲为佢祝愿啦，愿佢受咗三皈依之后，以呢个三皈嘅加持力故，愿佢尽此一生咧，免咗呢个牛身、猪身或者呢个鸡鸭之身咧，咁啊来生咧。转世为人啊，你仲要教佢发大菩提心，从此以后咧皈依三宝，护持佛法啦，咁啊唔好再做呢个杀生害命啊、结冤结仇之罪孽。咁我哋见到啊，所有嗰啲畜生行菩萨道者，我哋都要为佢皈依啊。咁我哋点可以对佢杀害呢？须知道杀害系一件最大嘅冤仇之罪孽物，我哋绝对不能结。咁啊，好简单，事实证明，就例如我哋家菜咁算，总有百几十人。咁啊，你话如果其中有一个啊，或者用一把刀，咁啊，见人就斩或者杀。你话大家有咩反应呢？咁啊，梗系走之避之啦，冇理由第一次俾人家哋用刀嚟啄噶啦嘛？点解呢？因为自己都怕痛啊，自己都怕流血啊，自己都怕死啊嘛。啊，咁啊，自己既然怕痛、怕流血、怕死啦，咁啊，猫、狗、牛、羊、鸡、鸭，佢又何尝唔怕流血？他又何尝不怕痛，他又何尝不怕死呢？所以你平时给了他吃，他真的摆摆味，他很高兴蹦蹦跳跳，那就笨住你，那就陪住你。他若是等他到那天要杀他那阵时，吃他那阵时，他都会看面色的，看下你的面色不对，他就急急脚走都走不及，绝对不会蹦蹦跳，是扯住你，肯定不会。可惜呢，他的力量、他的智慧比不上你，所以没法子受你一道之过。但是他这个心呢，肯定是不会舒服的，肯定不会平息的。咁你嘅怨恨一结，你杀佢，日后佢杀翻你，你蚀半斤，日后就要还翻八两。所以始终呢个五毛奸啊，本来已经系重罪啦，佢再加多呢个杀害两个字咧，就系顶天世啊！尤其是一个真真正正个学佛者，最好咧。真系咧，从今以后啊，唔好杀生，亦都唔好食肉。啊，咁啊，有啲人问个法师啊，我就冇杀过，我咪叫我工人去买去杀啦。 亦都係得啊。例如我同你做工，咁我受你嘅人工，你係老闆啊，我係伙計，我冇法子唔聽你嘅話噶嘛。啊，你叫我劏雞，我咪照劏啦。呢個唔係我嘅主意啊，我係聽你話，我係受聘於你啊，我係忠於你嘅工作啊。咁你請我做工，咁你叫我劏雞，我咪劏啦。其實係你叫我啊，唔係我本人中意啦。咁所以咧，你即使有錢，你有工人，你都唔好藉著你嘅身份啊，叫你嗰啲佣人啊，或者其他人啊，殺害你叫佢劏雞殺鴨啊，呢個罪亦都係歸自己人。咁所以始終有關呢個殺害兩個字啊，在本經嚟講咧係好重要。前後經文啊，不管生與共死啊，收視或者咧做罪孽，呢、這個殺害兩個字都好重要啊！所勸告者勸我哋唔好殺生害命啊，而墮於惡道者咧。亦是这个杀生害命啊，所以现在这个主名鬼王同世尊王各位齐众生，若是临命终时能够闻得这个眷属亲朋，固然不要为他杀生害命拜祭鬼神，同时彻大供养，那么念一佛名，念佛三名，读诵大乘经典，即使一句一句咁少啫，以此三宝功德啊！佢话我睇如是等临命中人咧，能够除灭呢个五毛间嘅重罪，亦都包括呢个杀害嘅冤孽啊，都可以除。咁啊，五毛间杀害嘅重罪都能够除啦。如果少少嘅恶字，即使能堕于恶道，亦都沉积紧啊！即刻咧，乘着佢个眷属，为佢念佛名、念菩萨名、读诵大乘经典，一句一偈，嗰种嘅功德力啊，即时得到解决啊！咁就显呢个三宝嘅慈悲，亦都显菩萨嘅心愿。若能如是，先至可以免除呢个五毛戒杀害之罪。不然嘅话，凡杀生害命、广见亲朋，或是饮酒食肉、唱歌跳舞，咁就唔单唔能够令呢个生者同死者得到好处啊，反而为呢个生者做下呢十殺生之業，日後損福損位，令呢個死者唔單唔能夠上升，反而越墮越深啊！所以千萬唔能夠做呢個殺生害命之業。不佛個主命鬼王都與大慈故啊，凡事大願於生死中就付諸眾生。咁呢個主鬼王，咁啊講完以上一番嘅説話之後，咁啊佛咧就同呢個主名鬼王講啦：佢語大慈故，你咧係有呢個大慈心，咁啊勸告呢個世人唔好殺生害命啊！咁啊大慈悲啦，不能發如是嘅大願啦，在呢個生與個死之間。不管是生的你扶持他，咁啊教他咧唔好生害命，滋润呢个产妇，唔好嫉妒呢个满月对岁嘅姻缘而杀生害命，广怨亲朋，咁啊你对呢个生者咁啊扶持家地啦，对于呢个死者咁你怨佢哋嗰啲愚惰，为佢临命终时，咁啊念佛名、念菩萨名、 念大成经典，咁啊愿三宝嘅慈悲力护，从佢呢个五无间杀害而堕落之罪，咁啊对呢个死者亦都负责，所以为于生呢个死者，你都扶持佢哋啊！佢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，至生死时都以莫去事缘。佢话唔单今日如此，佢话你应该在你未来呢、这个五族恶世之中，不管系男子女人，佢在生的时候，你要扶持佢；佢在死的时候，你亦都要扶持佢啊！你唔好退心，唔好退咗你嘅心愿，个总灵解决都永得安乐啊！令到未来世中男子女人生时死时都令佢哋得到解决，唔好再结呢个杀生害命嘅冤孽，令佢永远得到安乐。嗱，咁我哋明白，法系慈悲。鬼王亦都慈悲，咁啊教我哋在生时与同死时点样去做，咁我哋能够明白上来呢一段文嘅意思咧，咁我哋应该知道生时系点样做咧，死时系点样做咧，我哋应该好了解啦。若是我哋真正在生时与同死时都如呢个鬼王所讲去做。咁啊，鬼王以降呢个土地嘅神灵啊，乃至沙母，咁啊一定要加俾我哋。生者系增福增慧啊，死者唔会堕于恶道，即使要堕恶道啊，亦都着呢个眷属啊，恭敬三宝，念佛念菩萨念经嘅功德啦，将佢咧掹翻起嚟。一直送去往生净土。咁啊，若是你如此咧，佢做啊，嗰啲鬼王就大慈悲故，永远都唔会退失，佢扶持众生啊，嗰种嘅心愿，令佢得到解脱。咁啊，若是话你唔听佛嘅教导，亦都啊唔了解呢个主命鬼王嘅心愿，生时。咁啊，杀生害命啊，广见亲朋嚟到庆祝，死时呢亦都唔做呢个如法佛事，为佢诵经念佛啊，亦都可以讲啊，藉着呢个死人啊，咁啊带头大走一番，咁啊变咗咧生者唔得到真福真寿啊，愿至于呢个死者呢。亦都唔容易了脱呢个堕落之根，咁所以我哋咧就应该咧要信佛语，亦都咧要尊重个主命鬼王嘅心愿，生时死时都要如法，咁就保证咧得到解脱，永远得到安乐。个鬼王发佛言。佢哋怨不有累啊！咁啊，佛咁啊，同呢个鬼命，同呢个主命鬼王讲，要佢大慈，发而是护众生嘅心愿。所以鬼王就同讲嗰个世尊啊，你怨不有累啊！我怨你咧，唔好忧心啊！你咧唔需要为呢个问题咧有所忧虑。佢话我不自认啊，念念的拥护。言防众生啊！佢话我从今日以去，直至未来，我尽我呢个应受，我念念之间咧，我都发愿拥护呢个言防系嘅众生，生至死时都俱得安乐啊！不管佢生之时，用死之时，都得到嘅安乐，即系生时母子平安。临命终时啊，免至堕落而生呢个净土，嗰个生时死时俱得安乐。但系有条件啊，乜嘢条件呢？个大愿诸众生于生死时 就信受我語啊。咁我雖然念念之間擁護嗰啲念頭係眾生生時死時去得安樂，咁但佢一定咧在生死嘅時候信受我語，即係生之時唔好殺害嗰啲生命啊，貪口福嚟到滋潤佢嘅身體。死嘅時候一定咧要切大供養，發廣大心，咁啊做大乘經典，念佛名，念菩薩名。咁啊，若果能夠咁樣啊，照我呢個説話去讀，咁就無不解脱禍大利益啊！保證生者真係真福真慧啊！已死者或者將要死者，絕對唔會下墮，冇一個唔得到解脱啊！冇一個唔得到大利益，等於話人人都得解脱，人人都得到大利益。咁啊，反轉嚟講咧，若是你唔照我嘅説話去做，咁啊，生時殺害生命啊，滋潤呢個產婦。亦藉著滿月與共對歲嗰種嘅恩緣，大殺生害命，廣見親朋，死時又唔係呢個死者念經拜佛供養三寶，咁啊呢個生者就肯定唔會真福延壽啊，臨命中人啊就肯定唔會上升啊，而且越墮三。咁啊，呢種嘅問題咧就唔關我事啦，因為你唔聽我話啊嘛，就等於話你聽佢個教導去做，咁啊生者就真福延壽啊，咁啊將要死者或者已去世者，咁啊保證上生天堂啊國，而不下墮惡道，佢話無不解脱嘅禍。大利益。跟以前佛告地藏菩萨，是拜鬼王主命者嘅，已曾经百千身作拜鬼王啊！咁啊，当时佛呢就同地藏菩萨讲，咁啊就系启示此一为主命鬼王啊，就唔系呢个普通嘅鬼啊，系纯粹系菩萨再来。现这个鬼王身而已，佛法地藏菩萨，你要知道这个大鬼王他的主命呢，他已经曾经百千生都作大鬼王，他于这个生死中扶持众生，那么是大事慈悲故现大鬼身，此就是大菩萨以这个大慈悲度众生的心愿故，现这个大鬼王身，但是实非鬼也，是本身的实在呢不 是鬼啊，等于说呢就不是因为做罪业而堕做鬼，而是自己因地行菩萨道之时，他发这个度众生的心愿，所以现这个鬼王身啊，个实在就不是鬼来的，是大权事业。啊，却透过170劫当得成佛啊，故曰无上如来。咁啊，此个大鬼王，既是因中系行菩萨道嘅大菩萨啦，咁啊，从此以后经过170劫咧，到时佢就成佛啦。咁啊，佛号叫做无上如来。所谓无相者，佢就系无一切嘅有为相，无一切嘅无为相啊。而所证者咧，就系无生无灭、无相而无所不相嘅实相本体，咁啊称为佢哋无相如来。佢呢个劫数，即系成佛嘅时候个劫名咧，就叫做安乐。佢呢个世界系明净住啊，咁啊清净住，冇呢个五浊，岂不寿命就不 火計跌嘛，咁啊佢呢個數長度咧數唔出咁多跌數，咁啊似或者咧係指呢個發生呢方面嚟講發生無始啊，所以亦都無終，發生無生啊，亦復得無滅，所以認為佢哋無相不。不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，不可思所度天人，亦不可限量啊！咁啊，佛同地藏菩萨讲个似大鬼王，咁啊，我同你咧所讲啊，似个主命鬼王，佢个本即因缘之事，就系、是、如上所讲，系不可思议功德啊！佢因功行菩萨道，所以现个鬼身啊！咁啊，道诸生与共死者，扶持呢个生与共嘅死者，咁啲纯粹咧系佢呢个慈悲嘅心愿。咁啊，日后咧佢成佛，亦都咧发大慈悲心啊，所度嘅人天不可限量啊！说明此个大鬼王，佢呢个本积因缘之事咧系不。可思議，咁以上咧，咁啊三卷地藏經之中咧，咁啊講咗兩卷啊，咁啊即係咧上卷以同中卷都講完，在呢個十三品經裏邊就講咗前八品，咁啊向下咧就係、是、解釋地藏經嘅下卷。在十三品經文中咧，屬於第九品啊，叫做清佛名號品。咁啊，因上文咁啊，曾經咧係講過臨命中人。咁啊，我哋嗰啲眷屬啊，嗰啲親朋戚友啊，就要為呢個死者咧念佛名、念菩薩名。为佢读诵大乘经典，咁所以始终咧就系、是、说出，咁你要为一切众生啊，要念佛名号，因为念佛一声系福增无量啊！若是礼佛一拜，即众念菩萨，说明念佛嘅功德咧系灭罪增福啊！咁啊，若是在呢个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佢话若人散乱心，都入于塔庙中，佢一声南无佛啊，都皆共成佛道啊。咁啊，说明念佛咧，呢个功德系难思。咁啊，佛道系有好多，所以向下咧就系、是、举出好多尊佛嘅名号。若是我哋众生受持念佛名啊，可得到好大嘅功德。咁啊，亦都暗示我哋一个学佛者，如果真正修行人，你生前你要念佛啊，但系临命终时咧，亦都要念佛啊，唔需要做咁多其他嘅事，你只要好地咧，在佢临命终时。所谓六根都唔起作用啊，但系呢个实色未离体啊，你在呢个时候，你好好地句句都系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啊或者你咧，为佢句句都系消灾延寿药师佛啊，你句句咧发于自心，你句句从口念出啊。你句句咧都入于佢呢个耳仔啊！你念得之诚，佢啊听得恳切啊！在嗰个时候，即使佢恶相现前，即使嗰啲业障缠绕，乃至嗰啲诸魔鬼怪嚟到揾佢啊，都像你一心为佢念佛，而佢一心跟你念佛。嗰种一心一意嘅虔诚恳切嘅念头啊，都会转一切嘅魔障啊，化解一切 咁屈像啊，使佢唔再下堕，使佢往生净土。所以此一品咧就系特别咁啊，说出咁啊好多尊佛嘅名号，而教嗰啲变法所得咁乜嘅好处，所以佢哋称佛名号法。咁啊，藉此念佛功德，延伸系消灾延寿啊！咁啊，命中之后永不堕于恶道，而往生净土。嗰啲一共有十三品啦，此品属于第九，咁啊叫做清佛力号品啦。第九，继以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佛发佛世尊，我今为未来众生啊，演利益时，系于生死中得大利益，都为愿世尊听我说之啊。咁啊，当时咁啊，教主释迦牟尼佛同地藏菩萨解释，话此个主命鬼王唔系一个随业受报嘅鬼，而系因遵行菩萨道。现这个鬼身啊，咁啊护持佛法，所以佢根本咧系大菩萨，日后咧就成佛啊，亦都广化不可思议嘅人天。咁啊，佛都为地藏菩萨讲完呢番说话之后，嗰、那个时候咧，咁啊地藏菩萨啊就接住。咁啊，同佛讲啊，我八佛二世尊啊，佢话我今日为未来众生演利益词，咁啊，此个利益词咧，就即是咧，咁啊，说一切啊呢个大孝之事，亦都系说咧呢个念佛功德事，因为上文。既然有呢个临命中人要同佢念佛啦，咁所以始终咧，地藏菩萨同佛讲，佢话我为呢个未来众生，咁啊宣扬演说啊呢个念佛嘅好处嚟利益众生，咁啊亦都宣扬演说呢个孝顺之行，我哋就孝顺一切众生。咁啊，当然就唔好杀害一切众生，咁啊都系一件大利益事嘛。啊，咁啊，若是我哋生前既不伤身害命啊，供养三宝，而又念佛嘅名号啊，咁啊呢个人咁嘅善根咧，日后咧决定唔会堕落嘅。佢话于生几时啊，都得大利益啊。生与死都得过好大个好处，咁就为世尊听我说之啊！咁啊，现在咧我哋念佛，咁啊听我哋藏菩萨讲出乜嘢系为呢个未来呼吁演说嘅利益之事，不佛都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。救拔一切痛苦六道众生，演不思议事，都干净事事啊！咁啊，佛咧当时啊就同地藏菩萨讲，佢话你现在发咁嘅心，为未来一切众生演呢个利益之事，咁啊，当然咧我佛啊。都好欢喜嘅，而且希望你快啲讲添啊！所以话你现今欲想兴起你个大慈悲心，为呢个众生咧，以呢个不思议事嚟到救度不除嗰啲六道众生嘅罪苦，佢话救拔一切罪苦度众生啊，演说。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事，这个教他念佛，咁啊劝我哋啲人唔好杀生害命，咁啊干净事事喎。而今咧正是系时候，点解咧？就因为本经啊，佛咧在将要涅槃咧 而讲嘅，因为佛将要涅槃，即系入灭去世啦。佢为咗度佢呢个生母之苦，所以上铺地天为佢个母亲说此个地藏经，就等于话说完此个地藏经咧，佢就将要入灭噶啦。咁啊，现在地藏菩萨啊，咁啊正在发愿，咁啊度佛未来嗰啲罪苦嘅六道众生，当然咧就系继承佛啊呢个度众生嘅心愿，咁啊正合佛心啊，所以佛话咧当正是事，就为当速说啊，你话你啲讲啊。点解咧？就即涅槃，我话我咧唔使几耐啦，即刻咧就要入灭，就始于早不自愿，都唔亦无忧啦。在你嚟讲，你就早啲咧发呢个度众生嘅心愿，咁啊亦都了咗你多生多劫行菩萨道所发呢个度众生嘅心愿，但系唔亦无忧喎。因为成计有人，你既然发咁大的心愿啦，要救拔呢个末世的罪苦六道众生，而演说啊呢种不思功德利益之事啦，咁我当然就唔会忧心啦。你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，因为我所忧心者就系现在以及未来。嗰啲一切嘅苦恼众生，咁啊做呢个杀生害命嘅罪业，以供得唔肯念佛，唔肯嘅供养三宝，招致呢个堕落之因。咁啊，若是令到发此广大心愿，咁啊说此个不思功德事，使到未来一切众生啊，人人都遵佛嘅教。咁啊，体验你地藏菩萨嘅心愿，唔再杀生害命，而加以念佛、供养三宝、读诵大乘经典啊！咁啊，未来一切众生嘅罪苦得以救拔，我当然就冇咗呢个忧虑啦。观此话，唔亦无忧，现在未来一切嘅众生，等于话咧，唔怕佢哋堕落啊！不地藏菩萨百佛如世尊，佢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啊，佢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。佢若有男子女人都闻是佛名，暂生恭敬啊，即不超越四十劫生死重聚。嗱，咁啊向下咧就系、是、有好多尊佛号，即系佛名。咁啊，不管你念或者恭敬任何一尊佛名佛号，都系功德不可思议嘅。咁啊，亦即是地藏菩萨发一个大慈悲心，咁啊，说出如下咁多尊嘅佛号佛名，除我哋众生嘅心愿。随便念一尊供养一尊法名，都得到好大的利益啊！咁啊，亦即是佛咧，咁啊，知得地藏菩萨发心愿，为未来众生演说念佛功德不可以利益之事，所以佢话无亦无忧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，唔怕佢哋啦。再会堕落啦，因为地藏菩萨咧教佢哋念佛名号，所以佢就冇晒忧心啦。我话地藏菩萨嘅百佛如世尊，佢过去啊，做一个无量嘅阿僧祇，不可说咁多嘅劫数。咁啊，当时有一尊佛出世，或有佛出世，号无边身如来。咁啊，无边身咧就属于个别号啊。咁啊，佛咧如来咧属于通号，法系成佛，都尊称为佛，都尊称为如来。 咁啊，無邊身咧就屬於別號啦。所謂十方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諸佛無量啊。咁啊，每一尊佛都有佢嘅名號。咁啊，此一尊佛啊，何以名為佢嘅無邊身咧？就係話此一尊佛同埋正道呢個化身離體之後啊，佢哋二用無邊嘅應化身。咁啊，應呢個無邊咁多嘅眾生嘅心願啊，嚟到化度佢哋啊，咁如同觀世音菩薩一樣，我話千住其後就千住應啊，苦海不常作，渡人舟如同千江有水啊，就千江月啊，所謂萬里無雲，得萬里天，天上。凡是在这个十五、十六或者十四，只要它是好天，不翻风落雨，天上没有这个霞雾啊，那么这个十五六这个月圆之夜呢，这个月就是最清明，是最圆满。那么若是人间呢，凡是有水之处，你都见到这个天上的月影啊。你若是擺一千個盆，裝滿一千盆水，即使你擺一萬個盆，你裝滿一萬個盆水啊，咁啊，同時一千盆水或者一萬盆水，乃至全世界有水嘅地方，都同時有個月影，但係天上個月冇落嚟人間。但是人間啊，不管有幾多盆水、幾多條江河大海，個水呢未有到天上。但是呢，凡是有水的地方，都現出呢個天上的月影啊。咁就譬如菩薩個慈悲心度眾生，從化身的理體只是一。但是能現無邊的應化身啊，度眾生啊，所謂千處祈求千處應啊，萬處祈求萬處應。咁啊，成佛的化身理體未有觸動，未有去眾生之處，好似天上的月未有落為人間，但是人間有水之處都能現月影啊。不披菩薩成佛之後，法身理體如如不動，但係能遍於法界，進於未來，現無邊身，通時道盡無邊嘅有緣眾生，所以號為叫做無邊身如來。不若有男子女人，不管係男眾亦或女眾啊，佢聞思不敵，咁啊嘅聽聞呢？任何人講或者善知識的開始，他說過去無量不可說阿僧祇劫，有一尊佛出世的無邊身如來，他就聽到這一尊無邊身佛的名號，他就暫生恭敬，他都不是長期，他只是暫時，即是那陣時聽到有善知識，咁啊講出無邊身佛號嘅功德啊，佢暫時生起一念個恭敬心啊，都即時得到超越四重生死重罪。咁啊，若是話長期生呢個恭敬心咧，功德就更大。咁個何況啊，塑畫形象。供養讚歎，其人獲福都無量無邊，咁啊何況此一個聞到無邊身佛名號嘅善男子善女人，佢除咗心生恭敬之外啊，佢仲塑無邊身佛，或者用彩筆畫無邊身佛嘅形象。去供養，去讚歎， 或者呢是念无边身佛的名号啊，其人所获的好处啊，不单能够超越四十的生死重聚，而且他所获的个福德啊，都无量无边。你即使用口去讲，都讲不完。你用个心啊，去思量啊，都思量不尽啊。可见我哋对佛尊敬是功德无量。若是话数佛像、画佛像，你都恭敬供养赞叹念佛名号啊，福德呢是的而且确不可思议。即系话我哋应该呢要念佛，唔好呢虚度光阴。咁啊，讲到呢处，时间已到啦，向下问唱，回于明日。